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我们将会为您录制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的足球一百分栏目，欢迎您收听。 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足球一百分，我是魏东。应该这么说，好久没有用这样的心情来开始一期足球一百分了，因为之前好像所有的事情都那么不顺利，好像心情越来越低落，我们正在一个下滑的曲线上。但是今天不同，当然我们只是名列苏州赛区的第三名，这算不上，至少对国安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好成绩，但是我觉得就昨天那场京沪大战而言，足以让我们很欣慰地感知到了一件我们一直期待的事情，就是这支队伍的队魂一直还在。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总结一下已经结束的中超第一阶段这十四轮苏州赛区的这个所有的比赛，当然国安是当中最重要的重点，另外广州赛区啊，那么这十四轮的比赛下来呢，山东泰山啊一枝独秀啊，我们也会来看一看，因为未来我们会跟广州赛区的前四名的球队共同组成一个争冠组，来争夺前八名的一个排位。当然国家队的名单在上周也正式出炉了，这份名单有很多值得解读的地方。好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首先呢是著名体育评论员梁岩，梁老师。梁老师好。 三位好，观众朋友好。 这是衣裳挺扎眼的 啊。对对对，这特意穿上了，前两天不敢穿，前几回不赢球不敢穿， 今天昂首挺胸的穿这身衣服就进脸博士了。啊，我们的这个足球评论顾问，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王长庆。长庆你好。 三位老师好，电影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的搭档陆叔。 魏老师好。二位老师好。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要带给大家，其实就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此京沪大战，北京球迷你们高兴吗？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哈？ 对 这他耳熟你知道吗？ 不是他说的。 你耳熟吧？ 不是他说的，但这事跟他有关系。 寻龙说的。 那么您来讲讲这个典故吧。什么时候说的？ 不想打日本吗？就那场球， 传奇， 传奇， 血液战传奇之后，当时亚冠呢是有混合采访区的，咱们国内联赛是没有这个混合采访区。这混合采访区出来以后，我们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正好就瞪住了寻龙，然后问寻龙说：“这个给说两句吧。”寻龙对着镜头就说了一句话，说：“北京球迷，你们高兴吗？”对， 哎，我觉得采访太成功了，真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也特别适合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互动话题，问问大家你们高兴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场和申花的比赛非常的具有意义，和那场血液战川崎可能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 我觉得刚才小伟已经说了吧，就是这国安的这个神啊没散，魂没丢，我觉得这一点在最后这一场这个分区赛当中是完全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作为球迷，作为看客，应该感到非常的欣慰吧。 我认为其实不是说就是这场比赛赢了，可能结果好，那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大家表现都好，或者是有一场比赛可能输了，就全盘否定，就不好。其实我们更愿意，我们球迷也好，就是胜也爱你，败也爱你，是吧？你不努力，可能大家就不爱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包括我们这个国安一直这么多年的精神，永远争第一这种精神。其实它就是虽然是争第一这三个字，它其实更多的是要让大家多一些这种正能量，要向上的。所以像昨天这种比赛，无论是从过程当中还是这个最后结果，其实给大家真是感觉刚才像魏老师说的，就是我们这个魂啊，我们这精神确实还在，这就是让我们最欣慰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应该说心里最高兴的。 对，其实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我感觉咱们也 播室氛围是比较压抑的。 对， 而且两位嘉宾当时预测接下来这两场比赛对亚太、对申花可能都不是很乐观。我们的球迷朋友呢，给我们的留言当中也反映出了大家觉得国安即使最后真的进入保级组的话，他们也是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的。但是没想到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后，现在呈现给我们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国安还是挺进了争冠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其实这个意义呢，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现在排名前三所产生的意义，而是我们通过最后获得的这个排名的，就是我们获得这个排名的过程这个过程展现出来的意义。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面对的局面是多么多么的困难，是我不想再强调这些困难，比利奇昨天也都说了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了，但是我们在这种局面之下，在我们倒推可能十年，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单薄的阵容，对吧？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单薄的阵容。这种局面之下，我们拿到了对长春亚泰、对上海申花的两连胜，靠这六分然后完成了最后晋级。我是觉得这个克服困难的这个精神恰恰印证了俱乐部之前给球队提出的主口号，就是什么为北京勇向前啊，他有这么一股劲儿他在里头，是吧梁叔？ 对， 我觉得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就像你说的，就想起了当年我那时候我就唱那个要学拿台式顶，然后就是放在手拿轻嘛，理解上海雷了半截虫虫，有那个京剧里面有这么一段，拿轻松放在手拿轻嘛，理解这个感觉，就是昨天这场比赛之前，你就会觉得有一个词儿，就是我觉得就说到用到国安身上，就是道尽图丹，有一个成语叫道尽图丹，真的是国安从来没遇到这种这个道尽图丹的这种程度，就是真的是。就是绝路上了， 对， 所以在绝路上，不是说你不能进入这个保级组，但是进入这个保级组，对这支队伍、对我们球迷、对于整个北京的这个球队的这种士气，甚至可能是一种很一个很重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打击。但是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就刚才我说那魂没丢，神没散，就是他，你觉得是这个。手臂挽着手臂，肩膀挨着肩膀，对吧？其利断金，众志成城，排山倒海，齐步向前，哎，这种气势让你觉得啊，你感到欣慰。 对，昨晚我们俩解说完啊，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这脑子里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哪根筋哈，就突然想起好些年前的一首歌，有一电视剧叫《电影警察》，你知道吗？ 来唱两句， 叫《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威亚之柱显身手。这个是上点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歌，是吧？ 对对对。 好，这样我们啊，节目一开始，咱们马上来进行一个连线。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放专题片，就马上先进入连线采访的环节呢？因为球员太不容易了，好不容易熬完了这三十多天，现在终于有一点点时间跟家人团聚，然后我们的还有一大批国脚，就一两天的休息时间，马上就要得去国家队报道，所以咱们尽量少占用人家一点这个休闲时间，正好是到饭点了，咱们先采访，然后让人家跟家人好好团聚一下，好吧？所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张玉宁。玉宁你好。 哎，你好，你好，魏老师，你好。 哎，到家了是吧？现在这是在家里。 对对，在家呢。 啊，那么你有多久没跟家人在一起吃过一踏实饭了？ 很久了。 是不是上次国家队打完四十强赛，然后到现在中间好像就是不是就没跟家人团聚过？ 没有没有，就我妈来看过我一次。 哎呀。那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争取给你多留一点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昨天晚上更衣室的场面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呢？ 你是说比赛之后吗？ 对呀、啊， 大家伙非常高兴，然后周总也给我们发来了那个贺电，然后大家就是在一块儿就是庆祝嘛，因为这一次算是打进争冠组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是在最后一轮才确定下来，所以大家都很高兴。 对，应该说昨天我们刚才也说了半天了，就昨天全队每一个人表现的都非常的杰出，而且展现了我们属于国安的那种精神内核的东西。就整场比赛下来，你现在回忆，你觉得最令你难忘或者最让你震撼的是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在我们3-1领先， 在下半场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对方压制的时候吧，因为那个时候对手是放开一搏了，然后我们因为在刚开场用了一些高压的战术，所以对体能消耗非常大，包括我们两个边都要回到接近边后卫的位置去防守，然后确实当时压力比较大吧，但是大家都团结在一起，每个传中啊包括解围啊都是全身的力量去拼的，可以看得出来就非常艰苦，因为确实最后一场大家体能都到了极限的状态嘛。然后直到最后一个球打进之后呢，心里就是踏实很多。 嗯，就是是什么支撑大家用这种力量，在这么困难这么疲惫的情况下去完成这场比赛，用这种精神，那么你觉得这是什么？ 我觉得各方面吧，首先第一个是求胜心，第二个就是我们队里包括后防线上几位老大哥年纪基本上在30岁以上了，这种三天一赛的这种赛事确实对他们身体很大考验，像大宝哥啊、李磊哥啊，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伤，包括杨哥、老于他也是那个肋骨有伤，然后大家都在是一种带伤的比赛状态下，所以我们更没有理由说不去拼，不去那个，对吧？ 嗯， 所以大家都拧成一股绳。 你自己身上现在没有问题吧？ 哦，我挺好的，我没有什么。 那太好了啊！那于洋、于洋、李磊、大宝，包括侯森那个手指头，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哎、 你知道吗？ 嗯，这我倒不清楚，他们肯定要去医院做些检查之类的吧。但他们确实都身上带或多或少都有伤，包括王刚也是刚从大伤中恢复过来。 嗯，这种极端赛程，你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们来说是，我觉得哈，对每个队都很困难，但尤其对我们是特别困难，因为首先我们只有一个外援，巴卡可以踢，我们轮换球员确实很少，基本上就是13、14个球员打完整个赛制的比赛，像这次我的话踢了14场，这个一个月踢10场都踢满了，没有休息。 嗯。 确实对我们是非常比较残酷的， 就身体也会吃不消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像昨天踢出那种比赛来，大家依然还是会非常兴奋。比如说我就说到你的第一个进球，就是打破僵局的那个球，我先问你这个庆祝动作啊，你采用了 C 罗的庆祝动作是吧？你好像不是每次进球都这么庆祝，为什么用这个动作？ 就是当时特别兴奋，然后我也很喜欢 C 罗，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特别释放，而且第一个进球确实有一种啊，我好像可以看见， 对对， 比较荡气回肠的一种感觉吧。 对，就你就讲讲这个球你的感受，因为当时我跟常庆我们在演播室解说的时候，一看这脚球打出来，我们俩也都震惊到了，打的就是包裹的太扎实了，就踢出这种球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也很难解释，感觉像是把花生酱抹在黄油上的，抹在那个面包上的，很顺畅。 哦，润滑美味， 对对对， 丝滑的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 对 对 啊。那么这个这么艰巨的一个任务哈、开局这场比赛的一个抢攻，大家一下子都抢出去了。用比利奇赛后的话说，就是我们一开场就迈出了一大步啊。那么就是开场大家这种向前，是教练之前的部署呢，还是大家共同的一个集体意识？ 也有教练的部署，当然也是集体的意识，包括赛前我们各自都有一些对于比赛的看法，包括确实这一场比赛很重要，之前我们丢了一些很多分数，没有人愿意去保级组去比赛，所以大家都是愿意去争冠的，肯定要誓死一搏嘛。 嗯，誓死一搏，嗯，用得好。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争冠组了，那么我们球队的阵容啊，可能跟这个前面几名就积分高那几个球队相比，可能依然还是单薄的啊。那对未来争冠的这个比赛，你有过展望吗？ 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比较清楚，今年确实各种原因，包括我们外援回不来啊，然后阵容不齐整啊，我觉得能够打进争冠组已经实现了我们这个赛季的目标了。 嗯， 就是接下来就是能够打出更好的成绩，能够打出这个精气神，我觉得大家心里都可以接受。 对，我觉得有这场 能够 这场比赛 做一个样板的话，我们对自己的实力应该有一个很客观的评估，对吧？我们就现有的人马，我们依然可以挑战中超当中任何一支球队，对吧？我们应该有这个。 当然，我们肯定不是说一支软柿子球 队。对，那么在争冠组的比赛到来之前，可能对于你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国家队的比赛，是十二强的比赛。接下来国家队的日程是怎么安排的？几号报道？ 19号。 19号报道。 报道。 那对于苏州赛区这些打了这个补赛的球员，是不是能允许多休息两天？ 就19号已经是允许多休息一天了，可能广州赛区会宽松一些，相对他们18号集中，然后多休息。 明白明白，就是给了多个一两天的这么一个缓冲，也是国家队也确实时不我待，没有办法，我们这儿 确实没办法，因为第一场1号就开始。 对。所以宁，我这儿呢问题就这些，然后呢，但是今天知道你要这个跟100分连线的，有很多球迷提了一些问题，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陆叔。 对，他们很好奇啊，有球迷尤其是对你的发型特别好奇，想问问你在这个假期当中会去剪头发吗？或者说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变一个发型吗？ 不剪不剪不剪， 就一直留着。 留着。 披肩吗？ 披肩不披肩还另说吧，到时候扎个辫子。 哇哦，看来也是有新发型的这个计划在里面啊。虽然说这个假期很短，但是我们的球迷呢也非常的关心，您在这个假期当中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放松自己？会不会去开开赛车呀，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有，我其实事情还蛮多的，还有各种就是公事要办。然后确实没有时间放。明天我应该去理发店把两边修一点。 还是发型最重要。 对对，上面还是得留着。 好，哎呀，听起来我们的球迷可能还是觉得有一些，哎呀，怎么说呢？ 没过瘾。 对，或者是有一些心疼，觉得这么短的假期还有那么多公事儿要办，是不是？ 那今天已经16号了，到19号国家队集中，其实在家也就睡个两三天，对吧？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不耽误你了，玉宁，赶快去跟家人团聚啊！好吧，多谢多谢， 好好休息， 谢谢，好嘞， 好，加油， 再见，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我想他们那个后边那边后边肯定有一大桌正等着他们，各种酒都摆好，对，他也不敢， 对，他不敢 暴饮暴食，因为他只有，其实你想想，就是今天到家的嘛，对吧？昨天打完别进了，就3天，16、17、18， 对呀，太短， 19号就得报到了，根本谈不上什么。这叫假吗？这就是，就刚喘上一口气来。 最近的3场比赛里头呢，国安队一共是打进了7个球，这7个球里有5个是张玉宁进的，对吧？然后一个对方乌龙，另外一个西哲点球，对，有5个是张玉宁进的，就是状态爆棚。我希望带着这种状态能够进到国家队，也有很好的表现。 对，没错， 是吧？其实就昨天这场比赛当中呢，有很多细节我相信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的，球迷们也可以跟着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赛事专题片再去回到昨天晚上江阴体育中心体育场这场惊虎大战当中。大战在即，硝烟的味道我们隔着屏幕都应该可以嗅得到。张玉宁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独中2元，帮助北京国安队是击败了强劲的长春亚泰。 上一场比赛大家正是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啊，到比赛的最后时刻才能取得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从而把应该说这个最后的悬念啊留来了最后这一轮。 对， 中超第一阶段最后一场苏州赛区的补赛在北京国安与上海申花之间展开，由于此前积分的关系，本场比赛国安必须全取3分才能锁定一个争冠组名额，如果打平则将要看河北与武汉这场比赛的结果。从首发阵容看，能够排出4名外援出战的上海申花与单外援的北京国安相比明显占据优势，但比赛的胜负绝不仅仅是阵容的强大就能决定的，赛前的周密部署和场上队员求胜的意念往往能够创造奇迹。 打门，球进了，漂亮啊， 非常漂亮小远射，哇哦， 张玉宁，国安队最近连续3个球都是张玉宁打进。 正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比赛开始仅六分钟，张玉宁的爆射就为北京国安打开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之门。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幸福敲门的间隔会如此短暂。就在张玉宁为国安首开纪录的三分钟后，国安又获得了进球的良机。 李磊突然打一个长的，可以，巴坎布过他，这是李帅，李帅绊倒了巴坎布， 点球。确实在里边 啊。再看啊，里边没问题。这个点球判的没有问题，谁来主罚呢？ 最终经过了短暂的交流，张稀哲站在了点球点前，顶着巨大的压力，国安十号稳健地将点球命中。开场十二分钟，国安2-0领先上海申花。 我们一上场就往前跨出一大步，那种感觉就是往随时向前的。我们的态度 ，We were brave, we were positive, with good mentality, with and more than the most important with good quality. 我们一直是很勇敢，然后 getting with many players up， 不光是一个态度、性格的问题，而是我们确实也显示出自己的水平。然后连续的这种进攻，可能一下子让他们有点不适应了，被那个惊到了。 啊，巴坎布这球有点想当然，不过国安队的反抢依然做得很好。 今天这个第二点， 约尼奇打进了乌龙球，第16分钟，这是王刚的一个突破下底传中，约尼奇准备在前点解围，但是由于球速太快，约尼奇居然把球打进了李帅把守的球门。 开局连续丢球的上海申花忙中出错，约尼奇的乌龙球让国安早早地奠定了3-0的巨大领先优势。可以说接下来的比赛，只要国安自己不犯低级错误，一个争冠组的名额已经攥到了御林军的手中。与此同时进行的另一场关键比赛中，河北队被武汉队先拔头筹。在本轮比赛开始之前，河北队与申花队积分相同，如果国安击败申花，河北只需要一场平局就能与国安携手晋级，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凭借着外援莱昂纳多在比赛第41分钟的进球，金忠夫率领的河北队在本赛季遭遇严重资金困境的情况下打入了苏州赛区争冠组，创造出了属于河北足球的奇迹。回到国安与申花的比赛，虽然早早取得了3球的领先，但上海申花的整体攻势依旧令人生畏。作为国安门前的守护神，侯森一次又一次地化解申花队的射门，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能够拦住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曹云定的世界波。上半场比赛结束，国安大比分3-1暂时领先。在这粒进球的激励下，上海申花在下半时开始了更加猛烈的攻势，场上的国安将士则是众志成城，用血肉之躯构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绿色防线。在一次又一次的阻挡申花的进攻中，李磊、于大宝先后因伤被替换下场，本场完成8次扑救。力保球队胜利果实的侯森在赛后也披露出最近两场一直是带伤守门。没有人退缩，没有人放弃，所有御林军将士都咬紧牙关，坚持到自己的极限。当对手的高压到达了极点，反击的机会也随之到来，又是张玉宁完成了对申花的致命一击。 机会 了，张玉宁 杀死比赛， 漂亮，比分变成了4-1，足以杀死所有的悬念。 就是说背水一战吧，只有取得胜利才可以晋级争冠组，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别的，就只有3分。 最后两场比赛，张玉宁打入了4粒进球，毫无疑问是国安最终打入争冠组的首功之臣。虽然在之前的联赛中一直没有找到进球的感觉，但在球队最需要的时候，这名本土中锋及时的复苏，并以最强的状态成为球队前场最可靠的得分点。 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申花扳回一球，但此时已经无力回天。此时的国安球迷有多欢乐，赛前形势一片大好的申花球迷就有多哀伤。但比赛就是这样，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接下来国安队将带着这份永不言败的信念，在争冠组继续努力，让大家看看准全华班的国安能够战斗到何种地步。 昨天的这场胜利之后呢，我们的球迷也是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的球迷发来了自己的留言啊，我们也是挑选了几条比较有代表性的。老朋友分享苦闷与欢乐，他说了，说实在的，赛前心里没底，现在还不敢相信这场胜利就这么到来了。心疼于大宝和李磊拼到了筋疲力尽，大家面对对方那么多外援和前国脚，敢打敢拼，磕出了一场几乎不敢想象的胜利。希望国安利用休赛期刻苦训练，力争踢好下一个阶段的比赛。你听听，我觉得跟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记得上一次我念的留言是说，哎，这个赛季就这样了。成绩怎么样都行，都能接受。 对， 觉得心气儿没了。但是这两场胜利，感觉我们球迷的这个心气儿又回来了，永远争第一啊！国安边后卫说了，关键比赛豁得出去是国安的传统，也是喜欢他的原因。纳海洋表扬了侯森，侯森可以，醋饺子蒜跟我们的节目说了啊，节目一定要低调。怎么样？咱们的今天节目还算低调吗？各位觉得？ 那不是这个。 梁叔都这么高调了， 梁叔反正这穿着有点高调了。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 毕竟上一次节目，我记得是徐亮说的吧？ 上一次我没来， 对，您没来，对。然后呢，我们就预计这两场比赛非常的艰难。 是那时候大家可能都这么想，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因为球队太困难了。面对这两个对手呢，看上去确实都比我们强大，至少比此时此刻的我们强大，对吧？但是最后的胜利恰恰是属于国安，我觉得。 对， 这个是最可贵的一个。 两场都拿了三分啊！ 对， 这还不能稍微的高调一点点吗？ 其实今天大家可能观众朋友可能没看到啊，就因为当时那画面第一下镜头是给的魏老师是吧？其实他那一张嘴，我不知道，就是他那感觉和每次都不一样。 咱们我们专业的人士就听得出来。 我们三个人就开始在这笑了，其实就笑，只不过没笑出声，就是那感觉不对，就显得。很亢，要干嘛？要干嘛？你要干嘛？ 多奖状态异常积极， 对， 有点完全不一样， 有点 hold 不住的，要干嘛？就是你要把我们往哪儿带？不知道，你知道吗？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下半段的节目。 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雪在燃烧，风在欢呼。无喜无欢闪耀光彩夺目， 豪气冲天永不服输，舞动冰雪拉开冬奥的序幕， 冰天雪地英雄辈出，片片雪花传递四海祝福。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山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 明天夜间到后天，北京将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过程。降雨对交通出行不利，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防范。目前地质灾害风险高，也请大家避免去山区以及浅山区活动，远离河道等危险地带。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早晨体感较为舒适，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合穿薄短袖类服装。另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3级中等，外出还要注意适当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我是小丽。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录制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的足球一百分节目的下半部分。 在这里头我觉得还得重点说一波张玉宁，因为本来是把张玉宁的采访搁到这儿的啊， 啊， 他这你得让人家好好跟家人 团 聚，咱别再占人时间了。所以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在最近这些场比赛当中，这个打进六球的张玉宁是如何爆发。 五球不是吗？五球是六球到底？ 六球。对，我转播的时候说错了 啊！ 对，我少给人算一个。进天津那球，那球不输了吗？ 啊！ 我忘给人算了啊！一共打进6个啊 ！He was creating chances， 他自己能够创造机会 ；He was winning penalties， 他也能够那个创造点球 ；He was getting in the chances， 他能够每次有机会的时候都能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上 ；He was assisting for goals， 他也能够助攻 ；Everything was there。So his performance is in this bubble is for me top. 所以他每次都做得很好，我一直对他这种在这个比赛期间，我都感到他是顶级的。 在克罗地亚人心目中的顶级球员，就是在国安抢积分进争冠组过程中贡献了5粒进球的关键先生张玉宁。或许和那些火力强大的球队相比，这个数字5显得并不那么突出，但这5粒进球对于国安队最终的积分排名至关重要。8月9号，国安在抢分战中出乎意料的以1-3不敌天津金门虎，这个结果不仅打击了大家的自信心，也让张玉宁的抢点破门扳平比分的画面被忽略了。只不过这并没有让张玉宁放弃对于进球的努力。8月12号，在与长春关键的一战中，球队迟迟没有打开局面。下半场第52分钟，李磊头球摆渡到禁区，巴坎布迎球凌空扫射击中横梁，张玉宁跟进头球补射得手，帮助球队打破了僵局。随后在长春队扳平比分、王子铭进球无效的困境中，张玉宁和球队都没有放弃努力。前场比赛第89分钟的时候，国安开出战术定位球，张稀哲起球掉入禁区，于大宝头球摆渡助攻张玉宁凌空垫射完成绝杀。这一场胜利的意义对于球队来说不言而喻。赛后比利奇也是毫不吝啬对于他的夸赞， 场上是异常的勤奋，所以就他的能力和他的努力来说，他是最值得去进球的。他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相信自己，相信通过努力可以取得成功，那成功就会到来。 现在有一个词叫人间清醒，用来形容有能力、有才华却又低调踏实的人。与长春的赛后采访中，张玉宁也是配得上这4个字了。 当然是非常开心啊，但也没有那么兴奋吧，因为我们还现在还是处于申花那边几比几， 那应该是领先， 应该是啊，对，还不确定有没有在前四的位置，还有一场比赛，所以还需要专注在下一场比赛。 与上海申花的补赛不知不觉就成为了苏州赛区争三的关键战，然而比赛的进程出乎大家意料，开场仅七分钟，申花后防解围失误，张玉宁外围怒射破门，这个开局不可谓不美妙，不仅提升球队士气，也打乱了申花队的部署。不到二十分钟，一直表现平平的国安竟然已经三球领先了。被打醒的申花随后发起猛攻，伤兵满营且实力并不占优的国安苦苦坚持。第81分钟，博阳挑传，张玉宁铲射破门完成双响，而这一粒进球也几乎杀死了比赛。 在我们球队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家伙都团结一心，没有说松懈，然后有一个一定要打进争冠组的决心嘛。然后包括赛前更衣室，我们也一起动员了自己。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只有取得胜利，才可以晋级争冠组。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别的，就只有三分。 第一阶段14轮比赛全部结束，北京国安19粒进球中有6个来自张玉宁。排名球队射手榜第一。不仅如此，14场比赛14场首发，场均85分钟，排名全队第四，仅次于门将侯森和池忠国、高天翼。14场比�赛，张玉宁传球总数351次，传球成功率74%，被犯规20次，却连一张黄牌都没有。艰难的第一阶段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并不完美，争冠组的路更加不好走。4个月后，期待关键先生张玉宁和北京国安有更好的状态，迎接更为关键的赛程。 就像因为你开场那么兴奋 啊， 就应该让你兴奋一下，以后这就100分钟啊，就把昨天的比赛放一遍就完了。其实肯定比咱们这几人在这聊收视率还高啊，因为大家觉得还没看过瘾啊，对吧？然后或者是，要不就 16分钟 啊， 循环播放， 对， 精华版， 精华版，要不精华版放2遍，放3遍是吧？我觉得球迷都会觉得很过瘾。 这我们挑的这都是一个一个小视频 啊，对对对， 现在不是短视频传播嘛？ 对 啊， 这也是精华，碎片化处理。 当然，大家伙儿还得听梁叔唠呢 啊。 对，您给我们讲讲吧，您觉得这个张玉宁突然爆发，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刚才我们说过，对申花队有一个误区哈，其实我们对张玉宁也有误区，就是张玉宁实际上，因为他你是站桩式的前锋，我特别希望要一个速度型的前锋。当然说这个来的这个小席是吧？ 小席 是应该是一个速度型，席尔瓦是应该是速度型的是吧？据说，但也是1.85米，也是站桩，能钉两根桩子在前面哈。但张玉宁我觉得他其实他就是判断的力比较好，原来我们觉得他速度慢，转身慢，但是他是站桩，现在需要他，我觉得他在这个需要的时候，最就是他这个人在最需要的时间，最需要的位置，他出现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上了。 对， 确实以他的这个能力和状态，特别是以他的这个状态，挽救了球队。 我觉得其实张玉宁非常可贵的是，就是他给这一代的中国球员提供了一个位置属性的一个填空，就是他填补了一个空白。我们甚至这几代的球员都没有出过他这个类型的球员，他是一个标准中锋， 标准中锋，就是大王涛式的，小王涛式的，对吧？小王涛式的。 但是他呢又能够提供比较强的机动能力啊，所以就常庆你怎么评价的？ 刚才您也说了，确实他是典型的那种中锋，但是呢他又能动起来。 嗯， 就是我们平常有的原来可能有那种高中锋，那显着脚底下笨 啊， 确实是。但是呢，作为他来说呢，比较全面。刚才其实比利奇对他也有评价，是吧？他能自己创造机会，他能制造点球也好，他能在最关键的位置，而且他能最起码我就护住球。有的时候他能撤到前腰的位置，然后跟西哲啊，包括这个所有的中场能做一些配合，而且包括其实他的半转身射门啊，他的射门成功率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他有时候可能 射正率 不是说完全的那种发力，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找一些角度，所以踢球还是比较聪明。 其实在我们的很多球迷当中呢，对张玉宁的 事儿还是很感兴趣的，甚至有的球迷 发型吗？ 不是发型，是前途啊！ 前途 这次是关系到前途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张玉宁曾经有过留洋的经历。那么现在呢，我们和球迷说，哎，这个张玉宁现在状态如此出色，要不要再度去留洋？虽然说可能对国安是一个损失， 你是嫌国安现在人太多了是吗？ 当然可能不是当下啊， 就是说 有机会的话， 啊、 对他们觉得这对于中国足球是有意义的。 原则上，这个 这话没错， 议题没错啊、嗯，这话肯定是没错。 但是你是在不恰当的时间探讨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 对，但我们球迷呢，确实就是浮想联翩吧。就假如说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之下，张玉宁再一次去留洋的话，大家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留洋环境更适合他？ 不是，你知道这个话题是由哪儿来的吗？嗯，这个梗啊， 就 为什么突然又出来一个留洋的话题？因为张玉宁是从国外咱们给 对呀、 啊。给这个收购回来的啊，然后加盟国安，他本来是在欧洲踢球。那么这个梗是哪儿来的？就是世界杯预选赛四十强赛踢完之后，大家觉得啊，乌磊太厉害了，这是因为乌磊一直在西班牙训练。然后，于是呢，我们相关职能部门、相关机构的高层就说呢，应该有更多这样的国脚。应该我们有第二个、第三个这样的吴磊。于是就点了张玉宁的名，点了郭天宇的名。说他们应该去 山东郭天宇是吧？ 啊，对， 鲁能的郭天宇不错， 应该走出去。 就 这两天不还有那段流鱼的那个 啊，段流鱼的还有段流鱼，对，这个思路其实是没错，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意愿，对吧？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足够的外围因素，你比如说这个国外俱乐部需要的赞助合同，啊。那么他是否有能匹配到他水平的俱乐部，能够保证足够的出场时间？因为吴磊找到了一个能匹配他水平的俱乐部，啊，他有足够的出场时间，这个才能保证他真正水平的提高。就这些路，这些基础工作都得做好，我们才有可能给他提供一个真的健康的留洋之路。 我还是觉得现在聊这事儿太早了， 时机不对， 时机不对啊，因为这些事儿咱们可以等到十二强赛，然后等到这个赛季结束。然后看看明年的赛季的一个走向，咱再说哈。现在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考虑的是十二月份的比赛，就是就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谈的主要的范围，还应该说是我们自己的球队，那应该想的是十二强赛以后，对吧？那个在这一阶段的时候，张玉宁还是这支队伍不可或缺的人，对吧？ 梁叔确实是国安铁杆球迷， 我都要跟他急了， 对，都快急了。 不是你不，咱换个话题好不好？ 就这个聊不下去，我没法聊，给我呼噜走了。好，那既然咱们的节目呢，今天是围绕着联赛展开的，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国安的话题。当然了，也是围绕着苏州赛区的战况来进行的。那同时呢，我想国安进入到了争冠组之后，对于广州赛区那几支球队，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来关注一下？所以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广州赛区收官战的情况。 上周中，广州赛区第一阶段率先落下帷幕，最后一轮广州城与河南嵩山龙门的争四大战同样精彩，广州城只要打平即可锁定争冠组席位。而相同积分胜负关系落后的河南队则只有华山一条路取得胜利。也正是因为如此，一开场河南嵩山龙门在场面上打得更为积极主动，多拉多的倒钩、帕尔曼江的怒射，以及第27分钟陈普边路传中、多拉多门前的头球攻门，都足以体现河南队争胜的决心。但可惜韩佳琪表现神勇，守住了广州城的最后这道防线。然而随后河南嵩山龙门在一次防守中犯错，送给广州城一粒点球，吉利尔梅主罚却打滑摔倒，将皮球直接打高，广州城错失了改写比分的良机。下半场的河南嵩山龙门依然气势如虹，并很快取得破门。第49分钟，周定阳中路直传弧顶，顺势斜塞左肋，陈普插上后扫传小禁区，帕尔曼江跟进轻松推射破门。打破僵局的河南队继续加强进攻，希望能够再下一城，而广州城同样也把握住机会。第67分钟，登贝莱禁区外围连续摆脱两人防守后传给陈志钊，陈志钊一记轻巧的挑传到禁区内，蒂亚哥心领神会，一脚凌空抽射打进球网，扳平比分。这粒价值千金的进球也最终帮助广州城斩获一分，跻身争冠组。在上周第14轮的比赛中，广州队再一次大比分击败对手， 5-0轻取青岛队，这已经不是广州队第一次打出这样的最低消费。第13轮5-1力克重庆两江竞技，第11轮5-2沧州雄狮，第7轮6-0首回合击败青岛。广州队在广州赛区杀红了眼，赚足了30积分。同样是大球比赛制造者的山东泰山，此前3-1击败广州城，4-2力克深圳队，在稳步争胜的过程中，手拿33积分，昂首进入争冠组，带着比广州队多3分、比苏州赛区前2名多5分的优势进入第二阶段。打开射手榜，我们发现在前5名的排名中，苏州赛区只有长春亚泰的卢尼奥尔榜上有名，而广州赛区5人在列。来自广州队的埃克森以11粒进球和卢尼奥尔并列占据射手榜榜首位置。在第14轮广州队大胜青岛的比赛中，埃克森连场破门，并在7分钟内贡献2球，同时登顶国内球员射手榜榜首。排在第3、第4的分别是山东泰山第一阶段主要得分手费莱尼和 U23 球员郭田雨。值得关注的是，被人们称为国产佩莱的郭田雨14轮打入8粒进球，目前暂居本土射手榜榜首。紧随其后的两位球员是来自深圳队的卡尔德克和广州队的高拉特，14轮7球并列射手榜第5。 反正至少在最后2轮之前，广州赛区明显是比苏州赛区要热闹啊。对，明显比苏州赛区热闹。我觉得大概率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一呢，他这个8支球队啊，强弱分明，有点过大，强的真强，弱的是真弱。像青岛啊，这些队都在广州赛区，青岛9连败创造历史啊，对吧？然后这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问了一些广东本地的球员，他们说呀。还有一个原因，有可能是什么呢？广州比苏州啊更热，比赛消耗更大，然后呢，他们就容易在防守上注意力更不集中，就是说更累，然后一累精神就涣散，那更不集中，于是他出现很多这个大比分的比赛， 所以他们就出现了，就是广州的球队、广东的球队是吧？广州的2支加上 深圳 、加上山东是实力太强了，所以他们4个进去。也正常是吧？ 也对，正常， 就是他们这4支队伍更强一些。 对，好，咱一起来看一看广州赛区最后这个积分榜的情况。那么广州赛区的8支队伍最后排在第1名，其实也是目前整个16支队伍积分最高的，那就是山东泰山啊，郝伟、郝指导带领着这支球队，20个净胜球，33个积分啊，没有任何球队在他们之上。那广州队呢，这个收获了大把的净胜球，有25个净胜球。这里面呢，他们有30分，比山东是落后了3分。深圳和广州城，1个24分，1个21分，是排在广州赛区的前4位。这4支球队是进入到最后争冠组，争冠组的比赛大概率啊还是在广州来踢，也就是苏州的前4名要去到广州跟这4支球队来踢比赛。这是苏州赛区的这个前4名的球队，那长春28分。上海海港28分，北京国安24分，河北23分。你看这个前4名的积分的差距呢，只有5分，对吧？第1名跟第4名都有5分。你再看广州赛区， 33分第一名 啊，然后21分就能进前4， 对，差了12， 对吧？ 对， 啊，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未来这个比赛怎么走势还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后4名的球队就只能去争这个保级了。那么争冠组的这个比赛啊， 还有这个规矩。 对，从他的这个排名的规矩来看，就是两个组的前4名进入以后呢，打过的队，就是我们本赛区的队就不再交手了。跟对面的没打过的队打一个双循环的比赛，一共8轮，于是呢14轮加8轮，就是这个赛季打每个球队打22轮，最后算总积分，把自己现有的积分带入到第二阶段的比赛。那山东其实很有优势，他进入第二阶段比赛之前就已经有3分了，他分别对阵长春、海港、国安、河北，而国安要面对的对手将会是山东、广州、深圳、广州城。对，我们带着24分的积分，我们现在比榜首的山东落后9分，即便是跟深圳升班马深圳相比，我们也是落后，是一个平分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是争冠组的一个排名的规则。再看看保级组的排名规则吧，然后我们再一块儿说。 来，保级组的排名规则呢，也是这八个队的组成，我就不说了啊。这个两个赛区的后四名，那么，这个上海申花，你看啊，他在第二阶段，他要面对的是河南嵩山、龙门、重庆两江竞技、沧州雄狮、青岛。极端情况下， 他会四战四胜的。 不是，他的八战八胜都有可能。 对啊， 但是极端情况下。你怎么能知道重庆跟青岛就一定能开始下一阶段比赛？嗯，对吧？这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对，这 所以第二阶段还会有很多变数呢。 那开始不了呢？直接判负？ 那只能是这样吧。 对。其实我们的球迷可能还有一些疑问啊，有的球迷就要问啊，如果说这个保级组，比如说上海申花， 他的积分 一枝独秀，他积分最后超过了，比如说争冠组的最后一名， 也是第九。 他也是第九，他不能排到第八去。 对对对对， 他们分别排名，就是保级组跟争冠组就不会在相互之间看积分了， 已经一刀切断了。 一刀切断了，保争冠组就是第一名到第八名，保级组就是第九名到第十六名。 因为他是现在是22分，如果他八战八胜，对吧？就是 他超第一名了，他也是第九， 46分，对吧？ 对，46分 ，如果你。有可能我们这个组就是第八名的分数远远低于他。 对啊， 可能30多分是有可能的。 对，有30多分啊，对吧？因为那边有一21分的呀，对吧？那21分的不可能全胜啊，我们的这个八场比赛， 他就超过第一名，他也是第九了。 对， 就是你再秀，你也是第九。 对对对，所以这听看上去这个比赛的这个安排法是吧？我们叫做竞赛规程，竞赛规程有点。奇葩是吧？哦，挺好玩的。 其实原先呢不是这么设计的。 对， 联赛开打的时候呢是说要打满30轮。 对 对，分成3个阶段打。但是后来，由于40强赛的里面出现了一些疫情的反复，所以我们必须更换赛地，联赛也因此要延期等等一系列原因 要压缩。 所以啊，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面，我们遇到的很多没有经验去处理的问题，我们。只能因陋就简了， 啊，对， 这是客观造成的。 对，如果说前面的比赛，亚洲区小组赛，我不爱叫40强，那怎么叫40强呢？就是小组赛。如果说你 关岛不强吗？ 对，就是你为国家队让路，好，我觉得有点太牵强了啊。就是你这个小组赛，你还现在你进入12强了，要是联赛为国家队让路，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对中国队来说，要在这12强当中去获得那出线的名额，难度相当大。 对， 你要需要一点时间，对吧？多一点的时间。 那么从目前我们的情况来看啊，常庆，我想问，就是我们很显然这个赛季我们提升阵容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在12月份联赛开打第二阶段之前，中国足协再设立一个临时的转会窗口，这个事儿没有定论。我们现在姑且认为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没有机会再补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靠目前的这个人员去打这个争冠组的比赛，你会有什么期待？ 应该说，就首先还是面对现实，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人员不整，包括这个，确实有很多困难。其实我认为，首先我们进了争冠组，就是我们已经，应该说，今年最低的这个标准完成了。其次呢，我希望看能不能进前4吧，就是能保证亚冠这个席位。最起码能打一些亚冠附加赛啊。是吧？因为明年的赛制啊，什么赛程还都没有出来。但是打亚冠也别像今年这样啊，确实是太这个，应该说太遭罪了。 现在 希望能进前4吧。 对，输赢我觉得其实都不重要。现在在塔什干的这批孩子真是牵挂着国安球迷的心，他们也确实太痛苦、太虐了这个过程。但是听说应该快了。第一批有可能在本周之内有可能登机。有可能登机，祝他们一切顺利。 19号或者20号应该是落地西安吧？ 对， 原地应该说是隔离。如果隔离，但是就现在因为全运会马上要开始，那可能对， 就得就地参加全运会了。 就是估计前小组赛都应该赶不上了。如果我们小组赛能出现的话，还有希望。 对， 因为我们整个应该大的名单应该说报了40个人。40个人呢，这回应该反正还有一些人。但是必定跟这些主力肯定还是有差距的。 对， 啊，回到这个我们联赛吧，回到联赛。那么目前呢，我们跟争冠组的对手之间，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量级？我觉得很难去给他说得太清楚。但是有一些指标我们是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比赛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跟争冠组的其他球队之间的对比。从这个赛季前十四轮的控球率来讲，国安队呢，居然低于山东，嗯，这个。对吧，这个不是我们以前应该有的，就是我们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以前这个控球率的这个数字，我们现在低于山东跟广州，现在我们排在第三，但是也还好吧，我们应该是在前三甲。但是进球数，注意前八名的球队我们可能只能排在第七名，那么我们只比河北多，剩下的球队连广州城都比我们多俩，长春都比我们多四个。对，进球最多的广州非常疯狂啊，最后几轮他们不进四个，进四个是这个是保底的啊，对， 起步， 对， 四个起步， 所以咱比广州的这个进球数居然差了20个，就是进攻端我们现在差了一点。然后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再总结这些数据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啊。传球次数国安也排第三，但是呢跟最多的广州相比我们差了1000多脚，对吧，这个差的有点多，以前这个数据国安应该也是第一名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只能排第三。另外一个就是传球成功率，我们传球次数少了，但传球成功率也不太高，也只能排在第六这么一个名次上，也是排在这个前八名的这个后半区的啊。失球数我们丢了16个球，海港只丢了7个，嗯，对不对，山东只丢了10个，这16个丢球在这儿呢就显得不是那么腰杆笔直啊，就是是这么一个状况，我们得正视现实。那这些数据里头，常庆你会怎么解读呢？ 因为我们今年确实，你说进球数，我觉得现在的中超应该说大家都主打外援，嗯，如果要是把外援的进球数刨了，我相信那我们的本土球员，你像张玉宁这6个球，嗯，应该还能往前排一排啊，弄不好应该是能排在前三。那防守呢，确实我们今年因为换了一种打法，我们今年而且赛程又比较密集，其实对于每一个队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所以失球数我觉得相对来说高一点，也确实体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最后到争冠组了，每一个球队应该说都不是非常容易能够战胜的了，所以对于我们防守来说，我还是觉得先立足于防守吧，我们先把自己的这个姿态一定要摆低一点，可能跟往年的完全不太一样。 对，刚才有几个关键数据，你比如说这个传球成功率，过往国安应该不是第一第二，不也是第二，然后传球数还有这个控球率，就是现在我们要明显的知道这个赛季我们的阵容达不到那个水平了，我们的效率会下降。其实传球成功率，我们的进球数，对吧，我们都从排名三甲现在下降到可能6、7名，那么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核心外援没有办法在阵容里面啊，我们效率比原来要低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梁叔，我们该以什么为目标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今年的这种情况，就不是就是这个中赫国安啊，就中赫入主国安，我觉得他就上来他就不是玩那个财大气粗，对吧，这个然后挥金如土的这种状态，他就是比较务实，他能接过这个国安这块这沉甸甸的这个烫手山芋，我觉得这就已经需要他的责任心和他的勇气了， 对 吧，不是财大气粗的这么一家俱乐部，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即使现在大家媒体已经开始能够公开说他们遇到了困难了，那么所以所有的困难都赶在一起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我觉得今年打到已经进到争冠组了，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以这种心态进的争冠组，4个月之后我们的队伍会有一些变化，对吧，新的外援会来，不知道比埃拉那时候还能不能上场，我也不知道，大概率 有希望， 有希望，希望很大，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阵容也不至于弱到这个现在的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了那个时候不光是比心态，还有一个比经验，比见过的世面，对吧，咱是吃过见过的主，在前八名里有升班马，有两只升班马，是吧，两只升班马， 长春。 长春， 没没一个一个， 一个就是长春一个， 就长春一个， 就长春一个升班马，还有一个深圳是以前升上来的， 对， 去年升上来的，对吧？就是我们实际上见过的这种阵势，我们的这个球队的抗击打能力， 嗯嗯， 还是比别的队，比这个前八名里的其他的有些队还是要强的， 嗯。 当然，你硬碰硬的实力可能和山东啊，可能和广州啊还有差距， 嗯。 但是我们一定会比。这话我撂在这儿，我们一定应该比长春亚泰好。 嗯，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体坛夜话，请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顶端是一个环形结构的俱乐部，纵观举办过冬奥会的跳台